亚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所理事会第16次会议17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。由亚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所理事长、秘书长和理事参加。会议总结了理事会在过去的工作情况，并讨论了今后工作计划。